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他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一集咧就介绍咗刘霞嘅诗啦，咁啊今集咧继续请阿孟浪先生咧就上嚟就介绍六四诗选咯。 系啦，六四嘅25周年纪念日，我哋刚刚过去啦。喺今日咧，我哋去读翻啲诗咧，其实又可以睇翻，即系我哋对呢件事件嘅反思或者纪念咧，仲有啲咩唔同嘅角度，系通过诗歌而唔系通过其他嘅形式。咁孟浪先生呢，佢當然係歷史嘅親歷者啦。咁我記得呢，一年之前嘅六四24周年呢，我哋錄嘅節目入面已經介紹過孟浪先生嘅一首詩啦。咁其實今次呢，我哋請到佢嚟呢，係想聽佢親口讀一首呢，佢當時係喺1989年5月29號寫嘅，咁係六四前夕啦寫嘅一首詩。 不如首先就請阿孟浪先生同我哋朗誦佢嘅詩，然之後再請佢同我哋就介紹首詩啦。 係啦，軀體野蠻地向歷史衝去。 軀體野蠻地向歷史衝去。向失敗要求什麼？失敗就在前面，足夠勇敢。一双手已经把它扶住，充满了放弃。另一双手的围困形成一个核心，我更漫不经心，拳头在捶打历史上的云。风暴决心来临，火药和水银各执一词，炼丹师敦实充满了我，抽出假象中腋下的手枪或腋下的温度计，躯体野蛮地向历史冲去。 孟浪呢首诗呢，有啲似我哋古代所讲一语成千呢种感觉，好似预言咗未来呢个躯体系点样被野蛮咁样截断嘅吓。咁其实孟浪先生，你当时写嗰首诗嘅时候，你嘅心情点解会有咁暴烈嘅感觉呢？ 大家知道，那个25年前的5月29号，在这之前的9天，1989年的5月23号，中国政府宣布对北京实施军事的戒严，也就是那个时刻，整个就是一场和平的非暴力的一场民主运动面临着来自国家暴力、来自军队镇压的这种危险。那尽管当时的学生和民众一直在用和平的方式要拒绝或者说抵制这个军队进程，但在五月底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趋势，因为毕竟学生和市民都是手无寸铁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当时在深圳，通过香港的电视电台都整个目击和听到了这个真实的情况，所以心里边有很强烈的不安和这种悲剧性的快来临的这种预感，所以在那样一个情况下，我写下了这首诗。 其实嗰阵时有一啲诗人呢，比如可能喺北京现场咧，反而比较乐观，佢可能即系点都谂唔到会以咁大嘅悲剧收场。咁可能因为你距离好远，同埋因为接触到香港传媒嘅一啲真实嘅报道， 从新闻度睇嘅嘢又唔同啦。 系啊， 对，有距离感，反而看得更真切、更真实。 系啊，头先你提到呢个悲剧嘅荣耀啦，其实那种是一种很复杂的感受来的。 那个当然，其实这和我个人的这个写作的历史，或者说我的投身这个现代诗的写作的整个这个历程有关系。我们都是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整个社会走向开放，从民间到当时的这个政府体制，从赵紫阳、胡耀邦等等，就是说改革派的这个体制，都是对中国有一种信心，有一种向上的一种就是力量。但是在89年，就是在本来有一个中国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或者更积极的前景的时候，六四的事件的爆发，六四事件以流血的告终，这个事件打断了这个进程。那我写下这首诗的正是那 最关键的那一刻啊。 咁其实孟浪先生喺八九之后呢都做咗好多同文学，尤其系同呢个流亡文学啊，或者同六四相关嘅文学嘅一啲事啦。咁最重要嘅可能最近佢编咗呢本六四诗选。咁其实孟浪先生呢本六四诗选你都编咗好耐喎，好似旧年已经开始编㗎啦。 其实编六四诗选在六四刚快到十周年的时候，1999年之前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为六四十周年编一个六四诗选。 好早， 就是15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波士顿，当时98年年底99年初啊，我记得我还和王丹专门谈过这个事儿。王丹也刚刚离开中国到哈佛读书，但那个时候的条件我们的能力条件都不够，所以这件事情就搁下来了，没有做。那一晃又15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拖，我们都是时代的见证人、亲历者，我觉得特别是从文学的角度和视野来看六四，看诗人、作家怎么样来写这个六四的，我觉得在过去的25年中，这方面的书，我是指文学的视野和角度，现代诗的视野和角度几乎没有啊，除了六四刚发生的时候，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的上半年，在香港和台湾各出过一本以现代诗人写六四题材的书以外，去了25年里边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如果留下这个遗憾很不应该，因为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在海外一直有诗人从事着六四主题的诗歌的写作。 但系当年觉得个条件唔够系咩？条件唔够系个诗唔够定系点样咧？个数目唔够定系？ 因为就像刚才伟棠介绍，我个人的生活90年代中离开中国，在美国是带有流亡色彩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都极其不稳定。我当时和另外一位诗人贝岭，我们在做从事那个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的一个编辑。那在美国做一本严肃的文学人文杂志，那是很困难，所以我们自顾不暇，要做再做六四诗选，大概能力没法承担下来。 不过反而是一个无意成就咗呢，因为隔得远越远，我哋睇得越清楚啦。咁同埋呢本六四诗选咧最大嘅唔同，即系同头先提到六四刚刚发生嘅时候，台湾同香港嗰两本嘅最大唔同就系嗰两本咧系带有好多事件性质嘅，其实文献嚟嘅，文献性质。但呢本咧就好似更重视文学性，其实入边好多诗咧，即系系完全系可以喺文学史上边立足嘅一啲诗。 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下一首嘅诗。 咁我就今次拣咗嘅诗咧，就我又刻意咁样咧嘅关注佢最后一部分，即系喺近呢几年咧所写嘅关六四有关嘅诗。而咧，我今次带嚟嘅两个诗人咧，都系同我年纪差唔多嘅所谓70后诗人，大陆嘅70后诗人，一个系孙磊，一个系雨向。咁我哋先听下孙磊嘅《广场》啊。 广场，孙磊。沉睡在动物中，我的庭院，深水中，它兽性的结构是毛皮质地的，我摸到，呼吸，它呼吸给我看，禁止我发言，禁止神圣，血从池里闪着刺刀的光，它爱我，不像一个广场，再爱我，倒像撒旦。爱我屈辱的头颅、身体、渐渐干枯的皮肤，但不爱我的心，我黑暗的心，他也怕黑。他甚至让我感到亲切，卑密般的亲切。他只给我一条路，在多条路中，他只给我死亡之路。他升起我的恐惧，在船上甲板的苔藓里，我看到他同样恐惧的眼睛。我与他之间有一段历史，很具体，挺着胸，目视他给我的远方。多年后，那远方成为不断敲问我的枷锁。我知道，他也不过是流水，他也害怕与河流对话。封紧的时候，他躺下，不说出事实。他不说，不是说那些事实就没有发生。 刚刚听过咧，就系孙女嘅作品《广场》。 系啦，咁孙女咧，我同佢都认识啦，系山东嘅一位诗人。咁佢同时亦都系一位画家嚟嘅。咁其实我哋听佢嘅诗咧，入边咧都嗰种意象系好明确嘅，好多时候。而且咧，我喺呢本诗选先发现，原来孙女咧一直可能几乎每一年咧，佢都有写有关六四嘅诗嘅。咁呢首《广场》咧，好特别咧，佢入边咧有一个被叙述者呢，佢用他一个即係第三人称呢、这个人嘅他嚟指代呢个广场。我哋喺度讲述緊广场上发生嘅嘢，广场上嘅甲方乙方，即係对抗嘅双方啦等等。有冇人听过广场想讲啲咩呢？ 嗯。 但係最特别嘅呢就係佢话点解广场係沉默。佢话佢唔讲事实，但係最后一句佢话唔讲唔代表呢啲事实係冇发生过。咁其实呢度呢，我又联想起好多即係我哋被称为呢大陆沉默的大多数嘅人啦。咁其实呢，佢心入面係明白緊好多事情嘅，但係佢又威胁于好多嘢啦，唔去出声啦。但係我觉得呢，我係比较乐观去睇嘅。我觉得佢哋记得嘅嘢，或者佢哋心入面呢始终有一个天平，係知道有一啲嘢边啲嘢係发生过而且係永远都唔会忘记嘅嘢。 其实我在编选这本诗集的过程中，包括刚才介绍的这个孙磊的作品，他给我直接寄了过来。我发现其实过去的25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诗人包括一部分作家，不一定的主要从事诗歌写作的，他们一直在从事这个六四主题的诗的写作。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因为信息的封锁，因为政治的审查制度，这样一些从审美的意义上，从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这个文献价值的存取留存的这个意义上，这些诗歌都被遮蔽了，都被就是埋在了地下，这个地下当然打引号，或者说塞在了抽屉里，在电脑的存档里面。那我想通过这次机会能够把它能够通过一个正常的文学建设文学建构，就是说我觉得在写作当中，在文学当中是没有什么题材，是没有什么主题是可以被禁止的。 这个是我觉得很意外的，一个意外就是有这么多人在写着，另外一个意外就是有这么多人有勇气以真名在这本书里出现，他们在大陆还要生活还要生存，喂，但是他们不畏惧可以这样出来。那我们听一下一首雨向的《取而波澜》。 取而波澜，雨向。诗人生于1945，那一年苏共在波兰行使社会主义，第二年丘吉尔站上了美国的港台，拉下了举世的铁幕。1980团结工会挑战苏共，整个国家都是监狱。37岁诗人移居巴黎。1997齐奥兰死去两年后，诗人引用了他的话：人们笑得不虚伪，而是真诚地笑，因为他们是波兰人而不是某国人。1989东欧剧变，波兰自由。 雨向的作品《取而波澜》就来自六四诗选的。 是的，其实雨向就是一位女诗人，其实她和孙女也是这个夫妇的关系的，但她们都非常独立。大家听到刚才的诗，两首诗完全的取向和写作方式都很不一样的。而且雨向这首诗又很特别的一样东西，你是不会觉得她是有性别这样东西的，你不会觉得是一个女诗人写的诗，是一首很硬朗的诗。但是她的接近六四的方式，她说取而嘛，孔悦成人，孟悦取而。那取而波澜呢，她这里是将她利用到是哇，我哋如果去睇翻波兰嘅时候，我哋去睇翻中国系点样？其实呢个好讽刺嘅。当时咧，我其实一直觉得咧，六四嘅时候或者1989咧，点解作为一个首先嘅牺牲者，系一直牺牲到依家就系中国？但系咧，受佢所多少有啲推动嘅咧，所谓嘅苏东坡系啦，苏联、东欧、波兰啊嘛，东德啊等等，佢哋点解会成功咗咧？其实呢首诗又带出少少俾我哋思考嘅地方。点解佢会最后系波兰系获得咗自由呢？就好似佢呢句话入面所讲嘅，佢引用咗一个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嘅一句话，佢话人们笑得唔虚伪，而系真诚地笑。因为呢种真诚咧系决定性嘅， 如果我们要获得自由呢，起码我们要有那种真诚。 大家知道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以后不到几个月，在秋天以后，整个世界在欧洲前苏联和东欧发生了巨变，这些国家都完成了民主转型。那你也可以说是六四的血让在苏联东欧的这些抗争的民众就是得到了一种唤醒， 得到一种又是鼓舞啦，同时亦都是我们要更加勇敢或者更加强烈的抗争才可以不会重蹈北京的悲剧。 咁人们笑得不虚伪，而是真诚地笑，因为他们是波兰人而不是某国人。 对啊，这个某国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我们有时讲到中国就要讲是某国。 是不是强国人呢？ 好，跟住落嚟我们听下一首的诗。 咁这首诗呢都挺有意义的，是这本诗选的其中一位篇位，洪洪就是台湾很重要的诗人洪洪写的《今天菊花开遍原野》。 今天菊花开遍原野，洪洪。今天冰雹打坏了司法院的屋顶，今天有人在电视民调上写追悼诗，今天暴雨赶来声援维园的烛光，今天伊斯坦堡的警察退去，被喷雾打吓的人群守住了陆地和老树，今天中学查禁了学生的刊物，今天大人恼羞成怒不再和小孩说话，今天统治者宣称救世主是丑角，今天菊花开遍原野。 今天菊花开遍原野，咁作者就係洪洪。 咁洪洪当然係台湾即係中生代最重要嘅诗人啦，而且佢好特别嘅之处呢就係最近几年佢诗风嘅变化介入现实好强烈。咁呢首诗呢，我觉得又同我哋一开始呢孟浪所写嗰首诗係有少少相似嘅地方，係咩呢？係带有一啲预言嘅性质。点解呢？佢呢首诗系旧年写《菊花开遍原野》，但系今年台湾发生咩？ 太阳花开遍原野了。 系啦，太阳花同菊花吓，咁其实佢又预言咗呢样嘢。佢但系佢嗰阵时写咧呢句话咧，当然系嚟自于佢睇艾薇薇嘅一首歌，入边有个歌词就系《菊花开遍原野》。咁其实佢入边咧穿插咗好多真实发生嘅事嘅，但系呢真实发生嘅事咧喺呢首诗出现咧，令你觉得嗰种荒诞系成为一种悲剧咁样。佢话今天到处找不到今天。听起上嚟好似一个哲学嘅命题咁样，但实际上系现实发生。点解呢？因为呢去年发生到喺微博6月4日嗰日啊，你 search 今天呢个词啊，系揾唔到结果嘅。即系唔单止六四被敏感，连今天都唔可以讲。 对，目前中国大陆的一个荒诞的现实，也就是说过去的25年以来，其实中国政府可能他们希望365天的这个日历上面啊，6月4日这一天不存在，他们感觉就可以睡大觉了。但事实不是如此，6月4日是我们必得面对的一个日子，对吧？所以洪洪的这首诗他是去年6月4号写的，他说的今天，那么我们今年6月64刚刚过25周年，这个今天也刚刚过去。我想编这本诗选的目的就是要让不仅仅是当时的过来人、见证者、亲历者，哪怕没有经历过六四的，六四以后出生的更年轻的人们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一天在中国北京发生了什么，记住这件事情对我中国甚至对香港对所有的中国人华人它是意味着什么。 那首诗仲令我想起呢王灿然的一句诗，他说他们的日历上也有6月3日和5日。那其实你越删除了这个4日，其实是越突出咗佢嘅重要性。咁最后呢我哋嚟听一首呢，其实係我哋嘅前辈啦，严力都係一位从国内出嚟亦都喺海外生活过好耐时间嘅一位前辈诗人。 艾薇薇朋友早年和艾薇薇 嘅朋友。 係啦，严力写嘅诗悲哀也该成人了。 悲哀也该成人了，严力。一拖就是多少年啊，那时候的死亡也长大了，大到悼词也能生儿育女了，一部分留在那年的我也长大了，尽管长成了一个被拦截的网子，但学会了翻墙、翻山栏、翻越历史的沉冤， 激情的蝉鸣没停过，蝉鸣上也叠加着新鲜的花圈，但这远远不够表达对现实的质疑。为什么霓虹灯下整个世界的黑白可以互相捉走？为什么每次我上街散步时，总能看见一些名叫遗忘的人在广场上朗诵未来？ 悲哀也该成人了，咁应该系哇最新嘅作品啦，2014年 啦。嗯、对， 最新呢亦都可以系最老啊，因为严力呢、嗯、可能系入面嘅作者比较年纪大嘅作品、嗯，而且呢句话又好适合佢嚟讲，因为佢系以一个长辈嘅角度嚟睇嘅，因为可能六四嘅时候呢，其实佢已经系一个比较有名气嘅诗人啦，喺国内。 他当时在纽约和艾薇薇他们在一起。 系啦，嗰阵时佢嘅诗已经带有一啲政治讽刺色彩嘅。咁、嗯、呢首诗大家可以睇出系严力一卷嗰种作风啦，每一句入边咧都有一种反讽喺入边，黑白可以互相捉走。佢睇到名叫遗忘嘅人喺度朗诵未来，呢句诗系好暧昧嘅，你可以理解为咧讽刺，讽刺呢啲人佢明明喺度选择遗忘，佢喺度假装自己喺度朗诵紧相信未来啊等等。但我又觉得好，又可以调转嚟，即使呢啲咧被命名为遗忘嘅人，佢都会朗诵未来。咁样去睇呢，觉得又系一种乐观嘅态度。 积极的一面，对。 系咩？ 这首诗是我这次编选这本诗集的时候啊，严厉可以说特别为我们这本书写的啊。就像刚才伟棠介绍的，就是用他一贯的这个就是后现代的这种啊手法，就是把悲哀在六四25年以前发生的悲哀，25年过去了，这样的悲哀一点也没有消减，所谓成人了。所以我想这首诗的意义就在于，就是说我们谈到了记忆和遗忘的斗争啊，记忆和遗忘的这个里边的张力所在。 其实它入面有一句同悲哀也该成人了相似的一句，就是死亡也长大了。咁其实呢，我一句我哋都有思考呢个死者，佢喺嗰阵时过身，好似佢永远停留喺比如廿几岁呢个年龄入边，但系其实佢所带来呢个我哋对死亡嘅思考呢，其实系会不断变噶嘛。多一年嘅纪念，我哋就向六四注入多一份反思嘅意义。咁呢种反思当然唔系有啲主张遗忘啊，咩抛弃历史包袱嗰种反思咧，而系我哋更深沉咁样思考呢件事件，唔单止系一个偶然嘅事件，亦都唔单止系一个结束咗喺六月五号嘅事件，佢系不断咁生长紧嘅呢啲死亡。所带俾我哋意义，而且既然系生长，最后佢会结果嘅， 真系好讽刺咯！就算系喺1989年出生嘅人，到而家都成为一个成人啦。 系啊， 好啦，咁啊，今日我哋时间真系有限啊，咁我亦都好多谢阿孟郎先生啦，呢两个星期咧上嚟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你嘅诗啊，吓。 谢谢大家，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和 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